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111集。萧定觉得那些病痛越来越难熬，三度梅到底让他后半生成了一个药罐子。他曾经毫不在意这个毒，那是因为他非常笃定地相信陈泽明会交出解药，然而事态的变化远在他的意料之外。他从没想过丧失健康的滋味原来这样痛苦。夜里他一入眠便感觉似乎有冰片在胸腔里夜以继日地挂着，那种痛楚说不清是冷还是热，导致他无法进入沉稳的睡眠。在层层叠叠分成复杂的梦境中，他在半睡半醒间挣扎，然后每每被自己粗重的喘息惊得睁开眼，到底是梦是醒，很久都分不清。这些滋味之前他也受过，但那时候的他觉得这毒终究会有解开的一天，这些痛苦受起来就总有个盼头，不像现在这样睁开眼的那一刻心中有的只是惊恐惧怕和莫名的暴躁。 朕的身子就这样毁了。 他不能相信，萧定此时还不到不惑之年，几度起伏之后重掌政权，正是大好时光刚起步的时候，怎么会就这么完了？他频繁地召见太医，期望能够根治这个病，然而没人能解决难题。太医们平白地拿着俸禄，到了关键时刻却个个都是废物。萧定很愤怒，又无计可施。虽然他很想砍这些人的脑袋，可这到底不是杀人的理由。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对那王姓大夫的追捕上。杨如钦不是说那老头是神医吗？或者能比这些太医厉害些。可这场追捕就如同大海捞针，迟迟不见成效。不仅如此，杀死杨如钦的独孤行也始终找不到。全国上下那样多的官吏，那样多的衙门，那样多的人手，却连这样的小事情都办不成。萧定看着一切都不顺心，那种阴郁紧紧缚住了他的心，一刻也不肯松开，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在朝堂上探讨国事的时候，他已经刻意在压制自己的脾气，然而众臣还是看得出他的阴沉易怒，拿话应对他时总是战战兢兢，小心翼翼。萧定看到这种情景，觉得更加堵心。 当初杨如钦或者陈泽明在朕面前都不是这种态度，如今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个样子来给朕看？嫌朕不够烦吗？真的，还是朕当朕病久了，变成个人见人怕的怪物？ 陈泽明早已下葬，萧定始终没派人去查看祭拜过，他觉得没那个必要。 赏也赏了，封也封了，死也死了，你不是把一切做得很彻底很绝吗？既然你从此想跟朕两不相干，把朕这些所谓的垂青关系显然也就是多余的了。 萧定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冷冰冰的，脸上半点波澜也没有。他从来不是个善良的人，他用人的标准始终很实用，有用的他以礼相待，无用的他视如弃履。多年宫廷生活的历练早已经磨去了他温情体贴的部分，非要再分细些，不过是大用和小用的问题，不会有本质上的不同。比如现在这个刚刚得到天子恩宠的太医孟维先，萧定看得出这个人的医术算不得多高明，可好在能担当，有年轻人的勇气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懵懂冲劲。而此刻萧定需要有这么个人常在身边。年轻人总是会让你看到希望和光明，觉得人生其实也不那么寂寞，寂寞到死气沉沉。 陈泽明是个意外，陈泽明在战场上的才华也是个意外。最初的萧定对这个人可远不止视如弃履那么简单，他是满怀恶意，虽然这恶意不过是泄愤，不过是迁怒，可正是这种满怀恶意的开端，使得后来的事情没了回转的余地。当然萧定后来变化了，他想过要信任陈泽明，他想过要挽回，可是晚了。此刻的萧定又捡回了之前的那种恶意，他不甘心陈泽明单方面的疏远，哪怕对方已经入土，不就是看谁狠心吗？萧定最擅长这个了，前前后后这么多人，谁能狠过他？陈泽明越想断，他越要上，找到机会就刺上，找到借口就追风。按照他这个疯狂的程度再疯下去，陈泽明非得再继续破格做亲王了。萧定这才收手喘口气。 没关系，你反正都死了，再怎么疯也不会出错。 同时他冷冷地审视自己与这个人交缠的过去，满怀狐疑的回忆陈泽明在出征前的态度和各种安排，越来越觉得事情蹊跷。 为什么陈泽明会把一件件事情准备得这么妥帖呢？他知道自己要死，莫非他能掐会算？ 他阴暗地揣测，那已经埋到土里的棺木中到底有没有人？他甚至安排了人手暗地里要去掘了那个人的墓。然而事到临头，他到底还是勉强把这个荒唐的冲动给按了下来。杨如琴之前一直都劝他在陈泽明下葬前派人去查看，他到现在还记得杨如琴说这话时候的神情。 杨如琴如果不是确定陈泽明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会这么说？既然陈泽明真的死了，挖开坟墓看到的真的是一具尸体，该怎么办呢？ 他不愿去想象这样的情景，既然连想也无法想，当然更加无法真正的面对。这样的他渐渐开始无法承担繁重的国务，虽然在病痛和臆想中过得浑浑噩噩，但大事萧定还是拎得清的。不久之后，萧定开始考虑让太子监国之事。靖王回京后受命开府纳事，时至今日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出色的僚属，除了他原本从渝州带出来的老部下，更多的是先前被匈奴遣返的那批大臣中的精锐之士。东宫实力渐长，萧定觉得是让他试试锋芒的时候了。靖王这孩子不但相貌像他，性情上与萧定也颇有相通之处，每逢大事处变不惊，但比起萧定的阴沉冷硬，靖王似乎更多了些人情味。虽然还是个少年，可在朝中宫内已经是进退自如，颇得人缘。萧定对这个儿子期望颇高，才有放权的想法。然而很快他便听到了一个谣言，谣言来自他身边的司礼监提督太监王相用，这使得萧定无法忽视这个消息。杨如钦死后，他曾掌控的影卫死士被萧定交到了王相用手中。影卫这个东西在萧定被囚的时候，险些就是被影卫陈馀救出宫去，可见其渗透力之深。但是对于治国安邦其实也没什么用处，无非就是多了几个耳目。萧定被囚后，影卫组织基本上处于一个蛰伏状态，但萧定复辟后，杨如钦还是整理了仅剩的资源。他死后这组织无人知晓，更无人可托，萧定只能将他交给了身边的人。 太子曾暗中查问过当年火烧后宫的悬案，甚至找过几名老臣套问线索。 听到此处，萧定本来在书写的右手猛地停了下来。与匈奴和谈完之后，萧定渐渐养成撰抄佛经的习惯，每日一篇，几无间断。王相用说完这话 便不再开口，只是窥探观察天子的神色。 什么时候的事？ 据说是从当初被贬到渝州时候就已经有开始要追查的苗头，后来追击匈奴回京开府后，更是屡屡拜访老臣，私下问及此事。 萧定将那个解字写完，将笔猛地抛到了桌上，墨汁被甩得满桌，将他方才抄了一半的那张佛经污得面目全非。他长叹一声，颓然倒入龙椅中。 知道了，下去吧。 萧定并没有立刻处置太子，他依照陈泽明最后那半封奏章，派出人手勘察地形，在边关设置了三阵，并驻扎重兵把守。黑衣旅便是在此刻慢慢重建起来，再度成就了威名。在后来与匈奴的对战中，这支黑甲军团中屡屡出现名将，他们宛如夜空中的朗朗星辰，在之后不同的岁月里叱咤风云，名震一方。他们中有曾贴身护卫陈泽明的陆从云，也有曾在宣华府大败中被敌军俘虏后又被遣返的王忠镇，甚至有曾与陈泽明极度不和闹得很僵的段祺义。这些人也许各有各的阵营，彼此也并不都是朋友，甚至相互之间未必都存着善意，但却是他们一起铸造了这支黑衣旅的辉煌，让敢于贸然进犯的蛮夷们为之心惊胆战，将这份建在数十万人生命之上的太平维系了20年之久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